看君王万中凄凉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小心出灵略，路迢迢涉水登山，那观景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眷体江歌中有怀不美，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连连的作响声，忙问道外面的声音悄人。